数不清的泪，我又哭了好几回。幻化成蝶，停留在这片落叶。被风化的雪，埋藏在千年以前。我用尽一生的思念，只为等着你出现。回忆渐渐凋谢，落在我身边，唤不醒原来还跳动的花。看见梦。